房间里有些闷热，让人轻微觉得喘不过气来。两人双双出了一身汗，谢晨仍紧抱着他，仿佛这是个救命的冰块，围着夏夜里狂热混乱的要命的蒸笼，透来一丝生气，两分清醒，三分酣畅庆怡。何峰心里也装事儿，断断续续一会儿醒一会儿睡，等到中午才迷迷糊糊彻底醒来。他点了点谢池挺翘的鼻子， 还不起来吗？ 谢池一直保持这个姿势搂着他，好像生怕一个放松他就不见了。 不要。 四哥呢？ 不知道，应该在薛丁青那里待着吧，他要走会告诉我一声呢。 你不怕他们再来敲门？ 大姑娘家的，日日留男人过夜，骚不骚？ 不骚。 待会儿跟四哥一块儿吃饭吧。 那你今天不走了？ 嗯。 那我们就这样睡一天。 不吃饭了吗？ 不吃。 你知道上海打起来了吧？ 知道。 本来我想去河北，现在看来去不了了。唉，上海离得这么近。 嗯。 有一个送物资的车队，明天下午走。 嗯。 嗯什么呀？说话。 嗯，现在几点了？ 不知道。大概十一二点吧。 不想和四哥吃饭。 怎么说也是你唯一认的哥哥，我再不去就没礼貌了。快点，我饿了，起来吧。 要不你别走了。 国家危难，大丈夫岂能苟且偷生啊。 我随便说的。 你男人一身本事，天生就是干仗的料，准把那群小鬼崽子打得脚朝天。 就知道吹牛。好啦，起来。不去了。 谢池刚坐起来，又被何峰拉回怀里。何峰没有回答，按着谢池的后脑勺，把他揉进怀里，用力地亲了口他的头顶，随即抱着他起身。 洗澡去。 这澡洗了足足一个钟头，谢池在梳洗打扮，何峰有些饿，光着上身在厨房摸糕点吃。等谢池下楼，他已经吃完五块桂花糕了。少吃点儿，等会儿还要吃饭的。何峰手里捏一块，嘴里叼一块，朝谢池走过去，将嘴里那块堵进他口中，松了口，才笑着说：“ 补充体力，快被你榨干了。” 穿衣服走了。 等一下。 何峰吃下手中那块，拿起搭在沙发椅上的上衣，利索地套在了身上。谢池刚要挽他走，何峰拉着他站住。他从裤子口袋里摸出一根东西，在他眼前快速地晃了两下。 什么呀？ 谢池看不清，握住他的手腕定住，才看清是一根木簪，棕褐色的木质，没有打蜡，色泽干枯，看上去柴得很。谢池从他手中抽出木簪，仔细瞧了瞧，这簪身不规则，中部到簪头弯弯曲曲的，是自然形成的形状。顺着不规则的簪体仔细看，半腰上刻着一个小小的之字。谢池看着这小字，想起多年前在山寨时，他便也喜欢刻些乱七八糟的小玩意儿。忽然有些怀念那些在一起的短暂时光，他满眼藏不住的喜悦。 什么时候刻的？ 昨夜醒了，然后没怎么睡着， 外头折了一根树枝给你磨个簪子玩。可惜没有小点的刀，刻得不够细致。 给我戴上。何峰接下来把谢池转过去，轻轻取下他的黑色发带，随手绕在了自己的手腕上。他看着谢池一头长发，忽然有些不知所措。谢池见他半晌没动静，微微侧过脸来。怎么了？ 别动。 何峰将他头扶正，紧接着他一手抓起谢池的头发，左弯弯右绕绕，把木簪插了进去。他放下手，看着盘起的一团头发。 好了。 谢池边抬手边转身想去摸摸看，不料还未触及，木簪从长发里溜出来掉在了地上。何峰赶紧弯腰拾起来，把它在身上擦了擦。 没弄好，你转过去。 我自己来吧，很快的。好看吗？谢池拿回木簪，三两下把头发盘好，转过身去给何峰看。何峰摸了摸谢池的头顶，从身后拥抱住他，下巴抵着他的肩膀，蹭两下后轻轻吻了下他的耳垂。 你还是簪子。 当然是簪子。 哪有我媳妇儿漂亮。 贫嘴。谢池手指轻刮落在腹前的他的手背。何峰从上到下，从左到右蹭他的脖子。 喜欢吗？ 簪子，还是你？ 那必然是我。 何峰，我会一直带着他的。 旧了破了就不好看了。 那就等你回来，给我再做根新的。谢池手滑下去，勾住他的脖子。何峰单手托住他的腰，把人往前迎了迎，转开话题。 等会儿吃什么呀？ 再说下去就要煽情了，就此打住也好。谢池笑着松开他。你想吃什么？ 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。